科学的健身知识，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再做一些腹肌的训练， 多样的运动项目。 攀岩呢，它是 那么滑冰呢， 专业的健康指导， 膝关节对准脚尖。 每天9:05，主持人孟宁邀您一起共享1025动生活。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 2022相约北京。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您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好的，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收听今天由孟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这个话题呢，依然是来关注冰雪运动，这也是我们在每周末节目当中固定和大家一起交流的内容了。在今天呢，我们依然邀请到了咱们海淀区冰球队的一位小队员和他的家长，一起来听一听他们和大家去讲述自己参与到冰球运动当中这些有趣的故事。那首先呢，我也是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他们呢，就是海淀区冰球队的队员向泽豪和他的妈妈。首先还是有请二位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向泽豪。 欢迎泽豪。那也有请泽豪妈妈给我们打个招呼好不好？ 大家好，我是向泽豪的妈妈。 欢迎二位啊。刚才说到了今天要来听泽豪的故事，那泽豪能不能先跟我们大家去讲一讲你是怎么接触到冰球这个项目的呀？ 就是一开始就是幼儿园中班的时候，我和我们班的一个同学一起去上就是滑冰的启蒙课，然后我上完课就看到后面有上冰球的大哥哥在那儿上课，然后我就想学冰球，而且正好冰场离得近，我爸爸妈妈就同意我学冰球了。 啊，是你自己对他一下就感兴趣了，然后就跟爸爸妈妈说了。 确实是这样。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是有点顾虑的，因为就是怕时间不够。就是因为以前也有朋友的孩子在学冰球，就是担心时间不够， 就是您想的是比较长远， 对对对， 怕以后 想到以后就是能不能坚持的问题了。但是孩子当时兴趣特别浓厚，就一开始他学的也很快，学那个启蒙滑冰的时候，就是可能比一般孩子也学的快一些，然后他特别喜欢，我和他爸爸考虑了，就是也离冰场比较近，然后就让他学了， 也就是说 就是4年半了吧。 也就是说您跟爸爸都是经过了深思熟虑， 对对对对， 不是说我们有时候说是凭着一腔热情或者看哎喜欢的就先学一学玩一玩，还是想的蛮长远的嘛。从您刚才说的怕以后 是是是 有这个时间上的冲突，但是还是因为泽豪非常喜欢，所以我们先把时间上冲突的问题先搁一搁，以后的事情以后再说。 对对对对。 那泽豪当时跟您去表达他想去学冰球，他有没有去说为什么他就对这项运动产生这么大的兴趣，为什么呢？ 当时他就是可能一开始带他去那个冰场的时候，他就特别想喜欢滑，推着一开始推着小凳子， 对对， 学，然后看到那个冰球，就是就像他刚才所说，看到那个大哥哥们在训练，因为以前最开始并不知道什么是冰球，在现场看到了之后，他就特别喜欢，特别喜欢，然后就表达出就是我就是想要学，可能还有一个我回忆一下，就是小的时候他的这个平衡能力很强，因为一开始的时候小时候给他坚持那个婴儿游泳，然后还要骑平衡车，他骑自行车的时候是一开始就不需要辅助了，就直接骑自行车就会了，也不需要我扶着，所以他这个平衡能力挺强的，他小时候可能也有这种爱运动的这样一个习惯吧，他就对这个一见到冰球他就有这个浓厚的兴趣了， 着了魔了。 对，从后来学也是，他从来没有说过就是不愿意学了，不愿意上课，就是非常喜欢， 就是到目前为止都没有过说 从来没有过 抵触的这种情绪。 没有没有没有， 看来是真爱， 是真爱。 那泽豪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为什么当时就被他给吸引了，是因为看那些小哥们的装备吸引你了呀，还是他们在场上滑行的那个速度吸引你了呀，又或者说是什么其他的原因呢？ 就是感觉他们就是滑得很帅，然后射门射感觉射得很准，然后就感觉在冰上飞。 啊，就是小孩子可能都喜欢这种驰骋的感觉， 是是 飞翔的感觉嘛，啊，别说孩子了，大人其实也喜欢，只不过我们没有孩子现在的那些经历啊，或者说他们的那种状态了。像您刚才提到的，就是泽豪他也是因为小时候有一些其他的这种运动的基础， 对对对，是 让他上冰可能更容易一些， 易，对对对。 那我们在之前啊，像您说的有自行车呀，还有平衡车呀，其他的运动项目他有涉及到过吗？ 游泳 啊， 就是婴儿游泳，最开始从那个，他婴儿时期就在婴儿游泳馆吧，让他就是去一周至少两三次带他去，然后而且他比一般孩子就是游的时间也长，就当时老师所说，所以可能把他这种运动的这种能力给他就是培养起来了 啊， 还有爱运动， 对， 就很小时候我们去带他两不到三岁去青岛玩的时候，他就特别能走，就大人走的都双脚软了，但是他体能特别好， 哇！ 然后我们同行的还有一个小姐姐，比他大好几岁，然后就可能有点坚持不下来，当时对，就可能闹得不想走了，但是他就自己走，然后可能累了就自己蹲在那儿歇一会儿，然后又接着走。 哇，看来我们打小这个体能 就是 相当的好， 有这样一个可能有这样一个基础吧，可能接触冰球之后他就容易一些。 嗯，那泽豪自己提到啊，就是非常喜欢这项运动，然后等你真正接触到他之后，和你想象当中的一样吗？你觉得？ 嗯，不一样。 嗯， 就是一开始看着他们感觉很好，但是刚接触的时候就没有杆的时候， 嗯， 就感觉就是有点慢，然后 嗯， 然后就是脚有的时候有点累，然后就有点滑不动了， 嗯，啊。其实说实在，我觉得那就是蛮枯燥的，没有什么意思。 对对对对， 妈妈当时应该也是陪着泽豪一起去，就是这样一步一步的去学习嘛。 是是是，嗯， 您有看到过他在场上表现出的一些我们传统意义上理解的那种枯燥感， 嗯， 或者说感觉兴趣缺缺的那种情况吗？哪怕是在打基础的时候。 嗯，我回忆一下，就是从一开始他就对于这个应该是没有枯燥感的， 嗯， 最开始我们在那个冰场教练真的是手扶着脚， 对， 那天我还找出了，就无意中找出了他刚开始启蒙滑冰的时候学习跟教练第一次试课的时候那个刚开始学滑行的时候那个视频啊，就是刚开始那么小的时候， 嗯， 就是然后教练最开始学滑行，就像刚才所说的，一开始并不是飞的感觉，是很慢的， 对， 还滑不起来， 对， 然后就是慢慢的手，那个教练甚至是很耐心的手扶着他的脚，然后再 帮他一步一步往前挪动， 对对对，而且他就是我还观察到，就是在比如说有小几个小朋友一起上课，他在等待的时候，比如学一个这个弧前弧的， 哦， 或者蹬冰的动作，他会自己去做那个，自己在冰上自己去揣摩，就是自己在等的时候也在练 啊， 所以在跟着脚动，就是特别有意思， 哦， 就是枯燥感就是没有太在他身上没有太有， 哦， 对对对对， 那就是泽豪很会在自己的学习过程当中给自己去寻找目标，其实我觉得刚才您介绍的时候就有这种感觉， 嗯， 可能孩子小更多的时候是想说在冰场上玩， 嗯， 啊，没有太把说当成是学习这么一回事儿。但是听刚才您的这个介绍，就是泽豪他是会很有心的去学习到一些教练可能暂时还没有教给他的东西， 嗯， 所以可能对于他来说就不会有这种枯燥感，因为好像他每一节课他都是在想着我要去学什么，我能去练什么， 是是是， 看来的确是对这样运动是非常的喜欢啊， 是喜欢 啊， 嗯， 那你自己其实也提到了啊，先开始都很慢，没有那种飞翔的感觉，那什么时候有了那种感觉的呢？ 其实大概学了一年多的时候， 嗯， 就已经拿上杆了， 嗯， 已经可以开始那种嗯正滑变道滑呀，然后什么急转弯的呀， 嗯， 什么假动作的呀， 嗯， 就然后速度变得越来越快，就会感觉那就会有那种感觉 了啊，就飞翔的感觉就有了啊， 嗯， 然后就会觉得更有意思了，对吗？ 嗯， 那参加了比赛是不是给你的这个感觉又不太一样了，和平时在场上训练呀， 嗯， 大家一起玩的那个感觉， 嗯， 那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参加比赛是什么感觉？ 参加第一场比赛的时候就会有点紧张， 嗯， 那会儿挺小的，就是五岁多，嗯，第一次参加联赛 啊， 对， 对， 对， 对， 我们都是从这个 U6 吧， U6 开始， 对， 对， 对，开始他们的这个比赛之旅的 对， 对， 对，现在是今年是 U10 了， 对 对对， 那当时你说你第一次参加比赛挺紧张的 啊，嗯，就是非常怕我自己要是防不住怎么办呀， 嗯， 要是就是让敌人过去打进门了怎么办， 嗯， 然后不过往后的话我就慢慢就开始享受 啊， 有这么一个过程啊。那你自己还记得当时怎么让自己就慢慢不紧张了吗？ 因为发现其实也没有我自己想的那么 恐怖。 嗯，对，恐怖 啊。所以慢慢的自己状态就越来越调整的好起来了啊。 嗯， 那刚才泽豪他提到自己第一次参加比赛，您还对他那次的比赛有印象吗？ 时间有点久远了，但是那个就是整个 U6 第一次参加 U6 这个少儿冰球联赛还是印象挺深刻的。 嗯， 尤其是那会儿是5岁第一次拿杆，其实我们对家长是非常兴奋的。 比孩子兴奋。 比孩子兴奋。我记得还一次在那个联赛中，就是他的第一粒进球。 哦， 我记得非常清楚。 嗯， 对，当时他是在那个拿到球，因为那会儿还不会拉射。 哦， 只要是平地的，这个就是平地球打过去 扒了进去。 对对对，然后在那个是半场，然后他当时拿到一个球从那个后场冲过去，然后离距离挺远的。 嗯， 然后大力的，就是现在看那个视频其实不算，跟现在相比肯定慢，但是当时就觉得好快。 嗯， 然后打进去了。就是那个印象非常深刻，第一次进球。 嗯，那您当时在场边什么感觉？ 是非常 兴奋的， 有胜利的喜悦。真的是胜利的喜悦。 对， 非常兴奋，就是， 嗯， 就像一个球迷一样在场。 嗯， 就是欢呼，就是那种感受， 就完全是 被投入到这个比赛之中。 对对，带动的啊。 对 于这项运动真的现在也 是 非常的痴迷啊。 真的是痴迷。 对，那当然刚才您提到的这个他第一次进球， 嗯， 让您印象非常深。那有没有他那场比赛是给您留下的印象非常深刻的呢？ 比赛太多了。 对， 非常非常多的比赛。 嗯， 就是因为我们每年有随着刚开始是打基础，然后随着 U6 然后到 U8 现在 U10 的第一年。 嗯 就是比赛非常多。然后就是要说到印象最深刻的一场比赛的话，首先我说一下 U6 的有一场比赛印象非常深刻。哦，就是我们当时打一个比我们大1岁的队。最开始我们在上半年的时候跟他们约友谊赛。 嗯， 我们是1-6输给他们大哥哥们。 哦， 因为我们就是抱着学习的心态去。 对， 但是我们在联赛的时候又遇到他们了。 哦，先开始那次是友谊赛。 对，那场是友谊赛。 但是第二次我们是正经在比赛里 对 上了。 对, 对， 我们北京市的这个青少年的这个冰球联赛。 对对， 然后我们是 U8 也是打 U8 竞技，但是我们是小1岁。 嗯， 跟他们打当时，然后我们也是抱着让孩子抱着拼搏的心态去打，没想到 也没有抱太大的希望。 对对对，因为 我们之前 上半年是大比分，大比分输了，然后没想到那场比赛就让我们赢了。 嗯， 那个当时的那种感受就是真的是一切皆有可能。 嗯， 就是还有就是最开始当时的就是一开始孩子们上场的劲头就是非常有这种拼搏的精神状态拿出来。 嗯， 一开场不到1-2分钟。就是香子豪他就从门后拿球，然后连过2人，就我们以为他就会不会传就直接往前走，结果他当时一个传球给在篮下的队友。 哦， 然后队友拿着球去门前打门居然进了，然后那一粒球就给孩子一下士气鼓舞。 哦，对， 然后接下来第二节我们孩子又进了一个球。 嗯， 然后对方就是也是不停的进攻。门前非常多险情。 哦， 都被孩子们这种就是顽强的拼搏 对 给这个 化解了。 最后我们就是真的是以弱胜强赢了那场比赛。 哦， 就是给我们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对, 对， 其实这场比赛可能给孩子们带来的这种感受或者说叫收获。 嗯嗯， 可能他们未必能够用语言完全表达出来，毕竟年纪还比较小。 是， 但是其实能够看得出来，就是他们在面对一个曾经战胜过自己的对手的时候，他们并没有就是表现出惧怕呀，或者说是有心理包袱啊，我们经常会说的那种状态。 嗯， 他们还是以一个很好的状态去面对对手，并且还不断的给对手制造麻烦，最后取得了这场胜利。其实我觉得这个从我们家长的角度来看的话，真的是会觉得比如说我们和一个弱队，我们战胜他获得的那种收获或者那种胜利感觉会就很大的区别。啊， 是的是的。 啊， 就是一种拼搏，真的是拼搏的精神了。 对。 嗯， 啊，泽豪对于这场比赛你有印象吗？ 有 啊。那当时妈妈刚才提到的你在场上那些精彩的表现，我听起来觉得你真的是在场上很威风啊，你自己有这种感觉吗？ 就是 当时感觉很高兴也很兴奋，因为我得到了一个助攻，然后又帮助球队进了一个球嘛，然后就心里就那种 很开心。 嗯， 啊， 对。 不过妈妈刚才也提到了，之前你们跟这个队伍打过那次友谊赛啊，是被他们给虐了，所以下一次在比赛当中见到他们的时候，当时你们会紧张吗？或者说会有点害怕吗？ 会有点紧张，但没有害怕。 哦，所以真的我觉得有时候这个初生牛犊不怕虎啊，这话不是白说的， 是的，是这样。 对，所以真的是放在他们的身上可以感受得到，就是他们一次又一次这种顽强的拼搏精神，通过一个体育运动给孩子们带来的这种影响还是非常大的。那这是一场让您印象很深 的 啊。 嗯， 那看来应该还有，是不是？ 还有 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 向导来说一说 啊。孙豪跟我们说一说哪场。 就是有两次， 嗯， 有两次印象非常深的比赛。就是第一个就是我们在那个打俱乐部联赛的时候，在季后赛就是我们打的一场比赛中， 嗯， 就是我们跟对手打成了2-2，然后在最后一节的最后12秒的时候，我接到了队友一个传球，然后我在蓝线大力远射，然后球直挂死角，然后球我就绝杀了他们，然后最后我们赢得了比赛。 我的天哪，我光听着我都觉得这个比赛跌宕起伏的，让我的心脏有点受不了。您当时在场边看的时候，估计也是要紧张死了， 是非常紧张。因为那场比赛确实我们也交过，和对手也是交过很多次手， 非常 都非常 熟悉了。 对，非常熟悉，是 U8 竞技的季后赛，就今年3月份 啊， 实力非常相当，然后就是场上的比赛也非常激烈， 嗯， 到最后的时候，然后最后比赛不剩下不到1分钟，比分是2-2，我们以为是要打这个任意球来决出胜负了。就没想到在最后那12秒的时候，队友一个传球，然后他打进了那一粒远射， 嗯， 然后当时进了之后，因为我们其实在看台上也看不清那个球有没有打进，看到孩子们就举杆欢呼的时候，我们这个看台上的爸爸妈妈们真的是就是振臂欢呼，然后我的手机都快要掉下去了，当时就在这儿录，哎，当时旁边的妈妈就是哇，进了之后我们一起欢呼，就这种感受真的是。这个跟在就是可能以前在电视上看过，就是这种绝杀呀，就是这种比赛看直播， 对， 去感受这种比赛的这种情景，但是在现场看，有而且看自己的孩子们去打这种比赛，就是更不一样，就是更加深刻的感受。 对，从您刚才描述的时候，我都能感觉到当时我们这个情绪起伏的变化啊， 是的是的， 有多么的明显。再加上其实同样也能感觉到，就是他们在这样的一场比赛当中可以说是一直是从头拼到尾，哪怕是在最后不到1分钟的时候，有时候我们经常会说嘛，啊，这个拼搏精神到底怎么能看出来是拼搏精神，其实通过比赛就能够很好的锻炼他们的这种拼搏精神，就是不到比赛结束，不到裁判吹响中场的哨声，那我们就需要一直在场上去奔跑，去尝试这个寻找机会，就是他们在这场比赛当中真的就做到了， 他自己也是有这样一个感受， 嗯， 就是不到最后的1秒钟就坚决不能放弃，只要你努力不放弃就会有希望 啊。 其实我觉得这种可能比这种人生的在需要我们积累的这种经验或者道理，明白的道理，但是在这个比赛过程中它就是无形的已经融入在孩子的这种人生之中了。 对，就是他的这些收获不是说靠我们 嘴巴上说大道理， 对，因为有时候说的很多道理孩子未必真能听进去。 是的，是的， 我们说嘛，这个他不亲身去尝试一下啊，他可能是感觉不到这个话对他是好啊是坏啊，但是其实通过这种体育运动的方式让他去跟他的这些队友们大家一起去成长，一起去经历，可能对于泽豪来说其实这种感受会非常的好，而且这也是这个冰球这项团队运动它一个很大的魅力嘛， 是是是， 对。泽豪你自己对于那场比赛啊，刚才跟我们在描述的时候我觉得你还描述的蛮淡定的，但实际上你在场上当时最后那一刻自己会紧张或者说会担心万一那一下我没有射进怎么办，会有这样的想法吗？ 没有，就是凭感觉， 嗯， 就是往门前那一射就进了。 他们的心态我觉得 来不及想在场上。 对，那倒是根本没有时间让你去想， 就瞬间的一种 判断和打法。 对，就他们的心态可能也是通过这么几年的打比赛啊的这种训练下来，我觉得一个个这个心脏的承受能力是非常强的， 比我们要强。 对，比我们家长我觉得要强很多。 对对， 有点开玩笑，就是有时候我们在场边这一惊一乍的，人家在场上实际上这云淡风轻 的 啊，不觉得怎么样。 是是是。 但是刚才听您在讲的时候，我其实也有很强烈的感觉，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的家长和孩子是一起的一个成长的过程吧。比如说孩子们的确是收获到了很多东西，然后我们的家长呢，起码我觉得在冰球的这个知识上绝对也是收获颇丰啊。现在让您比如说给一些没有看过冰球比赛的朋友去讲解一下，那绝对也是说得头头是道啊。 是是是，我们也是跟孩子在一起成长，尤其是对他学习冰球之前对冰球根本就不了解， 嗯， 然后就是自从他学了冰球之后，然后都是包括家里爸爸我们都是去，都是跟着一起研究，包括学习一个新的技术 啊， 然后我们都成了理论家了。 哇， 开玩笑都经常这样说， 就 成了理论家了。 我们家的这个学习氛围非常浓厚啊。 是是是，每个冰球家庭应该都是这样子。 嗯，那平时也会陪他比如说探讨探讨这个战术啊，或者说是跟他一起去看比赛，应该也是经常的啊。 嗯，会有会有，就是平常会就是跟他聊，他自己会有一个习惯，就是会总结，就是我们引导他，就是要，因为我和他爸爸就一直引导他，就是打球， 嗯， 你要带着头脑去打球， 要有球商的嘛。啊， 是是是，要思考，不是说只会猛冲猛打。 嗯， 然后还有就是一个，就是让他养成一个像平常学习一样，就是你要去及时的总结。 嗯， 对训练，今天的训练还有比赛，赛后你自己的思考，有哪些做得好的地方和哪些做得不好的地方，你都去思考。 嗯， 然后有时候也会交流。 嗯 嗯，探讨。这样的话，这种习惯养成下来，也对他平常的这个学习也是一个很好的帮助。 对对。那咱们大概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就培养泽豪有这样的一个习惯的呢？ 可能是慢慢比赛多起来的时候。因为刚开始学基础的时候就我们就是没有太在意他学的到底打得怎么样， 嗯， 然后就是让他尽情的去享受这个这个过程。 嗯， 然后后来慢慢比赛多了，你就自己要去总结， 对， 去思考更多一些 啊。那我们刚才听到的就是海淀区冰球队的队员向泽豪和他的妈妈分享自己参与到冰球运动当中的故事。那我们也是稍事休息，在节目的下半段还会继续听泽豪和他的妈妈跟大家一起去讲述自己在冰球运动当中这些难忘的回忆。也提醒您不要走开，咱们一会儿见。 Hello， 大家好，我是白敬亭。北京冬奥会雪车比赛将在延庆赛区的国家雪车雪橇中心进行，共产生男子双人、四人、女子单人、双人四枚金牌。比赛伊始，运动员手推雪车奔跑启动，推行约50米后依次跳入车中，快速抽起把手以坐姿滑行。2022与我一起在风驰电掣中感受雪车的飞速与震撼吧。Hello， 大家好，我是白敬亭。北京冬奥会雪车比赛将在延庆赛区的国家雪车雪橇中心进行，共产生男子双人、四人、女子单人、双人四枚金牌。比赛伊始，运动员手推雪车奔跑启动，推行约50米后依次跳入车中，快速抽起把手以坐姿滑行。2022与我一起在风驰电掣中感受雪车的飞速震撼吧。 科学的健身知识，多样的运动项目，专业的健康指导，尽在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 FM 102.5，每天9:05到9:55，主持人孟莹邀你一起共享动生活。 好的，欢迎您在一段宣传片花回来之后，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收听今天由孟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听到的是海淀区冰球队的队员向泽豪和他的妈妈分享自己参与到冰球运动当中的故事。那泽豪，妈妈刚才提到的对于每场比赛完了之后这种总结呀，或者训练之后的这种总结，你现在基本上每次都会这样做吗？ 对。 那每一次你一般去总结都会总结哪些呢？ 就是说比如说什么强者心态呀， 嗯， 然后就是说防守之类的要做好，然后进攻之类的 要做好，然后就是不让人家进球、 嗯、 然后不要探杆啊，然后不要让人家切过你什么的 啊。其实我从泽豪他的这个描述当中也感觉得出来，就是他对于每一场比赛也好，或者说他对于自己参与这项运动也好，他还是很有思想的啊，他能够做出一些思考。我估计这应该的确是和他平时您跟爸爸给他培养的这个好习惯是有很密切的关系的。当然就像您说到的，这个其实放到学习上同样也是非常重要的嘛、啊、 是是是， 毕竟我们的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同样也是需要有这样的一个能力的、 嗯、是。 那除了像刚才提到的我们对于比赛的这种拼搏精神呀、啊、还有呢就是这种遇到挫折啊不怕困难的这些好的品德，您觉得泽豪在参与冰球这个项目当中还收获到了哪些呢？ 嗯，除了刚才说这些，我觉得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今年参加校际联赛 啊、 哦，就是他第一次参加北京市这个中小学生校际联赛， 代表他们学校， 对，代表校队、 啊、 他真的是非常的自豪， 那肯定、啊、 就一直非常期待，因为就是也是很不容易的、哦、因为学校能够有校队打比赛， 是 对学校老师就是也是付出很多能够组建一个校队、 嗯、对 对，当时我们就是校队五个孩子、 哦、 就是有两个孩子是初学，就是没有学太长时间，其他孩子也是队员也是初学， 那泽豪在里面应该算是 对他和另外两个队友、 啊、 对对，他们就是有三，他和另外两个队友是学的时间长一些、 啊、 然后最开始我们并没有抱太大的这个期望，就是说能够达到什么样的成绩、 嗯、 就是我们重在参与嘛，能够为学校代表学校出征， 对，这个感觉其实是不一样的，和他平时代表俱乐部那感觉 完全不一样， 大的区别 完全不一样，你自己说一下。 对啊、 嗯、就是感觉为学校的冰球队打比赛就感觉非常自豪，然后就是会激发我的那种比平时更好的状态，让我打比赛的时候打得更好、 嗯、 当时那个有一场比赛让我印象非常深刻，就我至今就是、 嗯、 就是我还把专把记录下来了， 应该也 是 泽豪这个目前生涯当中啊比如说 top 10的几场比赛当中应该也是排在前面的啊。 因为那场比赛为什么让我印象这么深刻，不是在于说赢不赢球、 嗯， 而是说他的当时下来比赛结束之后他跟我聊，我们俩聊、 哦、 他说其实在比赛过程中他是掉眼泪了， 哦， 因为一般我们孩子们他们穿着装备戴着头盔， 对， 在冰上我们根本就是看不到他们细微的表情， 对， 这种变化， 嗯， 然后就是我们有时候甚至会可能忽略他们的这样一些就是感受吧、 嗯、 然后当时他说他哭了，当时是什么情境呢、 嗯、 就是开始的时候我们进了两个球， 嗯， 然后向泽豪进了一个，然后助攻队友，然后我们两球领先，开始就我们家长在上面看这个觉得 好像 稳了对对对对稳了但是对手也很顽强， 是啊， 然后连进四球， 哇 哇，一下我在上面看到，我当时感受就是完了完了，这个好像被对手找到软肋的感觉，就是 把家长先打懵了、啊、 对，打懵了，我当时心态就在担心孩子能不能扛住啊、 嗯、 就没想到就是后来就是他又就是他和队友一起拼搏，然后他马上连进了两球、 嗯、 把比分扳平， 哇， 然后对后我们这五个孩子一起就是一直打满全场、 嗯、 然后就是防守非常积极，每个孩子都是 对 然后最后我们又进了两球，6-4赢下的这场比赛， 哇，这个比赛真的过山车。 当时他在是什么时候流下眼泪？他就说在对手连进四球的时候， 嗯， 他其实是哭了的。 我们先听听泽豪跟大家说一说，当时哭的原因是什么？ 就是因为就是有两个球，是因为我自己第一个，就是因为突然感觉冰刀没刃了，就是摔了，然后被对手拿到球，然后横传过去进了。然后还有一个球就是没让他远射，他直接一个远射进了。因为我们守门员矮嘛、 哦、 就是一般远射的上甲防不住 啊、 哦、然后我就哭了。 你当时哭的这个主要的原因可能是有一点点恨自己啊是 有 那 种 感觉吗？ 感觉 我的理解对不对啊、 嗯、 我先问问。 嗯是有点 啊，但是之后很快的就把自己的这个状态能调整过来，我觉得这个真是非常厉害。 对， 而且就像您刚才提到的嘛，我们被对手连追四球之后、 嗯、 家长在场边都是蒙圈的状态，而且其实当时也会有一点可能想放弃，或者说就觉得哎呀估计这一场比赛就这样了， 是是，毕竟孩子们小， 对， 才8-9岁， 对， 还有一个我们还有对还有一个1年级的孩子就是年龄小， 对 对，他当时说就是哭了，我说那你后来呢、 嗯、 怎么想的，他说我想我一定要打回来， 啊， 然后就奋起直追，然后来和队友一起来努力，把这个比赛结果 又 改变了。 对对 对，真的就是这样一种，这种精神是通过这种比赛的历练， 嗯， 真的是就是给孩子形成了， 对，让他觉得就是我对待任何事情都要有这种不放弃， 是是、 啊、 不放弃， 不到最后时刻不放弃的这种决心， 对对对对对，就一切皆有可能，真的是在赛场上一切皆有可能， 对，哪怕中间我可能被这个困难被这个挫折打倒了、 嗯，是， 但是我还能站起来，这是我们有时候感慨，这个在成年人的世界当中啊，比如说我们面对一些困难挫折的时候被打趴下了，有的人可能真的就此一蹶不振了，但是还有的人能够这个咬咬牙再坚持起来，的确是不一样，我觉得 是 让他们通过在比赛或者说一项运动当中去学会这样的东西，的确要比我们以后步入到社会里去经受这种社会的加引号的毒打 的 其实要来的更加引号的轻松一些吧， 是的是的， 毕竟有他的队友和他一起去分担， 对对， 还有我们的家长， 对， 给他去做强有力的后盾， 对，还有教练， 对 对, 对， 还有那场比赛我们学校校长都来了， 哇那场比赛的结果肯定让你们校长超级开心啊是不是， 嗯，校长表扬我们了 啊 是因为我们如果是已经进入八强已经是超额完成我们这次的这 个、 啊、 咱们 这个 队伍里头本来大家的这个水平 对, 对超额完成我们的这个任务了、 嗯、对， 然后能够进入四强也是没有想到的，最终我们获得了第三名季军， 那也是很不容易了，从先开始我们目标进到八强，到最后我们是能够站在领奖台上， 对对对， 这个感觉肯定是 完全意想不到 超出了校长之前的预期 是也是超出了孩子们这种，其实也是看到孩子们的这种潜力， 嗯，所以那咱们回到学校之后啊，有没有跟你们班同学们去讲过或者说去分享过你打冰球的故事，咱们学校应该也会有一些关于冰雪的这些活动啊， 就是分享过这场比赛 啊， 嗯，然后就是他们都感觉哇你好厉害、啊、 那有没有同学对于你打冰球特别好奇， 有 啊，然后你怎么跟他们讲的呢、 就是、就差不多我们班都有很多同学嗯，对我这个冰球很好奇，他们就问我关于冰球类的什么知识，然后问我怎么打的， 那你一般会怎么跟他们讲， 就是给他们讲我是怎么学的、嗯、然后就是后来又怎么打成这样子这样一个好成绩的 啊、嗯？那你觉得你会打冰球在学校啊还有在同学们面前有时候会不会也觉得蛮自豪的， 会会有这种感觉 嗯，而且我们现在因为学习了冰球是不是也会慢慢的带动身边的一些朋友啊或者说是比泽豪小的一些小伙伴然后也加入其中一起来学习这个项目， 嗯，也会有身边的朋友来问、嗯、尤其是他我觉得这个本身主要是首先这个运动吧对他自身的这种成长有时候可能在朋友圈看到他的这个冰球的这种成长吧 嗯 也会有身边的朋友来这个问，大家都会互相分享，然后也会有朋友带着孩子去冰场、 嗯 体验， 嗯， 然后也有后来加入进来的都会有 啊，就是这样互相影响嘛，互相带动， 对对， 其实也能感觉到就是大家对于这项运动也是越来越关注了，或者说参与度真的是越来越高，对 对。 那当然还有一个点就是我们最初在参与冰球的时候曾经担忧过的一个时间上的问题我们现在已经开始遇到了吗？ 会有遇到 已经开始遇到了， 就是当比赛越来越多的时候、 嗯、 当的训练就是随着年龄增长，刚开始训练次数会少一些， 嗯， 然后后来现在的话训练次数就会增加很多， 对呀、啊、 因为就是你达到这个程度了， 是的， 就是虽然是作为兴趣爱好去培养，但是也希望他就是也热爱他， 对，能坚持下来， 坚持下去， 对, 对，就会有，但是目前为止我觉得他还是平衡的，我们还是做了一个很好的平衡。 嗯，您是怎么帮泽豪去做这样的一个平衡呢？是靠他自己呢，还是说我们家长得在旁边给他，还是要指导帮助一下？ 其实从一开始就是我们就是主要是培养他的这种自我管理， 嗯， 因为他除了冰球我们还学钢琴、 哦、 这也是耗时间的， 对呀， 需要练的， 对。 然后呢就是像去年我们居家疫情居家学习期间，嗯，就是很好的 有一个长的时间段在家培养他这种自我管理的习惯和能力。然后去年上三年级的时候，他就很好的适应，他就能够在学校基本每天把作业都能够完成， 嗯， 在他利用午休的时间完成，回到家放学之后就可以去打冰球、练琴、读书 啊， 而且是我们平常就是，像在家里边，包括车上时间，我们会利用， 对， 在车上给他一起读背古诗，然后随时利用碎片化的时间去进行阅读。 对，我感觉到了，今天来到我们这边上节目的时候，泽豪手里还拿着一本书、啊、 是他特别热爱读书，他去年我们的阅读量达到了1200万，因为我有给他弄了一个阅读账户，每读完一本书长书都会给他录入进去、他的阅就是每个月的平均阅读量达到了100万，这也让我也 很真的 很 棒， 觉得很 非常棒、 就是、 非常棒 是他非常热爱阅读、其实我觉得就是读书吧、对于学习来说，可能我们从家长的这种观念上就是让他除了学校的基本的学业完成之外，就是海量阅读， 对，是这样的、 就是抓住最根本的，让他把这个阅读素养培养起来， 对对， 然后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这样的话在以后的学习就是一个很好的帮助， 这其实就是一种积累嘛， 对，积累 在帮助他为以后学习任何的知识、你多读书自然能够在书中找到 是 有关的这些答案也好哈、要不然我们古人说的好吗，书中自有黄金屋啊。那你自己觉得这样的一个时间的规划和安排你自己处理的怎么样？ 我觉得我自己处理的还可以吧， 嗯， 就是每天中午就在学校午休，利用午休的时间把作业完成了。有的时候作业我做的快的话，就可以看，就是在学校就可以看看书、画会儿画。 其实我一开始吧，我有时候也想不要给他太大压力啊，比如说你万一在学校。就是比如说因为有时候学校的可能作业量或者说其他事情你没有完成，我说也没关系，对，然后我说你万一没有完成没关系，我们回家再利用点时间写也没问题，但是他说妈妈我喜欢在学校写作业他就把这个学习包括写作业是当做一种乐趣了， 对， 他并没有觉得学习这个写作业是一种任务，压着我的任务，他并没有这种感受 啊， 所以他能够用这种积极的心态去面对，可能做起事情来他就效率就更高了， 就是什么时间我该做什么样的事情， 是的， 自己想得很清楚这个真的是我觉得很多大人都未必做得好啊，这个泽豪小小年纪就已经开始给自己做这种规划了，真的很棒。那刚才您提到就是泽豪代表咱们学校参加比赛的时候就觉得已经很自豪很骄傲了，那我相信他当知道自己能够加入到海淀区队的时候，代表海淀区队去参加比赛的时候，那个感觉肯定会更加的自豪，是不是？泽豪能不能先跟我们说一说，当你知道自己加入海淀区队的时候是什么感觉？ 就是感觉哇，我就可以加到一个就是水平跟我差不多，每个队员都跟我差不多的团体中 对自己很有自信嘛 自信心出来了 那当您知道他加入到海淀区队的时候是什么感觉？ 是，确实非常的这个不容易，很自豪，因为海淀区队是非常强的，对，就是能够进入到海淀区队也是非常珍惜这样一个机会，在这个团队之中，孩子们就是可以一起就是去共同的进步，互相促进，那种感受也会更不一样， 对，而且都是这么优秀的孩子 嘛，是的，和强者一起共同去进步 对，所以他们在这个队伍当中是一个彼此互相学习但是呢又有一些良性的竞争在里面 的 这样的一个状态，其实对于他们来说的确也是一种更好的激励的作用， 是 啊、 其实因为区队的一些就是队友也是平常比赛也会遇到的其实是 时而对手时而对友， 对对对这也很有趣 嗯， 对，从一会儿是对手然后又变成队友， 对、 要并肩作战， 对 对，这种感受也是我觉得这种经历是对孩子的成长来说也是弥足珍贵的， 所以让泽豪他自己也是在学会嘛，在不同的状态之下不同的环境之下和身边的人可能会时而发生一些比较微妙的变换的时候，这种感觉该怎么去调整嘛？那当然对于冰球这个项目在泽豪接下来的这个生活当中扮演的这个角色，您有没有跟泽豪去探讨过呢？ 这个问题还没有深入探讨过但是问过他你以后还想打冰球吗、他就说打，非常肯定没有丝毫犹豫，对，就是 孩子热爱这个项目，我们就是家、 嗯、 作为家长来说，就是不遗余力的去支持他吧， 嗯， 然后陪伴他， 嗯。我一直记得您曾经说过的，就是很担心就是未来时间上的这个规划的问题的时候，当时有想过自豪能学这么久吗？ 没有想过，真没有想过，就是说能够一直练到现在， 嗯， 但是当你练了之后，就是我觉得冰球真的是会让你入迷的， 着魔。您现在就已经反正是着魔了，痴迷了，是不是？ 对对对对，真的是会痴迷。 对， 嗯，然后就是进入之后，就是进入这种痴迷的状态，就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事情， 嗯， 就是在人生之中能够陪伴孩子。 对， 有一项是非常入迷的事情，去热爱并坚持它。不管未来是否从事这个专项运动，我觉得这个都不重要。 嗯，对， 重要是这种成长经历吧。 对， 就一起努力坚持下去。 对，而且冰球应该也可以说是在泽豪生命当中已经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存在了。 对， 我们大部分人肯定不可能是从事专业的。 对， 但是作为一个兴趣爱好，他一定 肯定会一直坚 持，未来 陪伴他的终身了。 对， 应该是。 对，跟好伙伴、好兄弟，周末啦， 对，打打球， 对，工作之余啦， 对对对， 一起去相约打个球，那是再轻松不过、再正常不过的事情。想一想都会觉得 很美好。对对对 对，所以我们其实也很乐于看到，在泽豪未来的生活当中，冰球可以一直陪伴他吗？ 是，也希望这个能够一直陪伴下去。 对，毕竟给他到目前为止带来的这些好的品质啊， 嗯， 好的习惯呀， 是， 还有一个好的身体啊，都是我们家长都已经看到的嘛。 对，而且这过程中不仅仅是刚才我们所分享到的经历的，就是胜利，赢球， 嗯， 这样一种喜悦吧，包括荣誉感。 对， 像上次那个我们的这个校级联赛为学校出征， 嗯， 这种荣誉感，他甚至个人还获得了北京市这个中小学生校级联赛的最佳后卫， 哦， 这个奖项对他来说，我觉得从小他经历了这种荣誉之后，但是他也会明白这种荣誉是对我更好的一种促进。 对， 因为荣誉终成为过去。 对， 他自己也明白这是更好的激励我，我要对得起这份荣誉， 嗯， 然后去做得更好，去更加的超越自我。而且这过程中还有很多就是赢球之外的，包括输球， 嗯， 甚至是有无奈， 嗯， 让我印象很深刻，就是我们打这个也是 U8 竞技的季后赛的时候，有一场比赛就是也是对手很强，我们打到比分是平的，也是我记得好像是1-1还是2-2，在最后一秒，就是对手一个前锋拿球往前去突破， 啊， 快到球门了，已经进了禁区，向泽豪他这个时候只能是迎上前去封堵他， 嗯， 但是对手刚好他的脚就是绊到他的根上了， 嗯， 然后哨声吹响，然后裁判吹了犯规， 嗯， 就是压哨被判罚了犯规。当时呢我们就打任意球，就以为就是说被犯规比赛结束了嘛，因为就不会罚这个下场时间，因为冰球的规则就是犯规了之后是要罚这个罚2分钟， 对， 就是队员就是关在那个 小黑 屋 里 对， 然后呢结果就是比赛规则就是不能够打任意球了， 嗯， 当时他就坐在那个小黑屋里边看着队友打任意球，因为平常他打任意球都是会去每次基本上就是会去打的。 对对， 而且每一次打任意球他的这个 发挥都很稳定， 对，他的心理比我心理强大， 嗯， 但是那一次 没办法 没办法， 只能看着队友 去罚。对，当他下来的时候他哭了， 嗯， 就是下手哭了，他说他很无奈，坐在那儿看， 嗯， 不是打不上任意球。其实当时我在现场的时候，那个心情也是很复杂的。 对，其实他在小黑屋，您其实身在看台，心也在小黑屋。 对对对，就是那种跟他感同身受那种无奈。 嗯，对， 好在是队友，就是拼搏，就是把那场比赛拿下了任意球， 嗯， 我们赢得了比赛。那天晚上回去之后，我就又思考了一下，就是让我就是想了很多。 嗯， 后来我就跟他聊。我说这个其实是一个好事情，我说我们谁都， 嗯， 你看我们打这么多比赛，谁遇到过在压哨的时候被判罚犯规然后打不上任意球的， 嗯， 这种心情是什么，就是无奈。 嗯， 对，我们既能够在冰球比赛中去感受这种胜利的喜悦， 对， 也会体会这种 无奈的心情。 嗯， 我们连这种无奈都体会到了，那我们以后在生活中遇到其他无奈的事情，那就不是事儿了。 对呀、 啊，我说这对你的成长来说，我们这是宝贵的财富， 是 别人都经历不到的。 对对， 可能我们有的，可能我可能从我个人来说，可能我是经历了很长时间，可能我长大了我才经历到真正的无奈是什么。但是你在这个时候，你才八岁多你就体会到了。所以这个就不是问题。 对呀、 啊， 你比别人收获到了更多的。 对，我说、嗯、你这种无奈都能够去接受它，它是不是我们生活的一种正常的现象？ 对对， 你以后心胸就会越来越宽广的， 嗯， 遇到事情就会更豁达的去看待它。 是， 所以当时就是我觉得就是冰球它所带来的就是人生的无，就是酸甜苦辣都有、 嗯、这种无形资产啊，真的是让。 对对对， 泽豪已经收获到了非常多。 对，我们不是只能够接受赢球， 对， 我们也能够输球，也能够输得起， 对， 也能够去接受这种无奈，也能够经得起挫折， 对， 失败，然后再继续去努力奋斗， 所以我们才会变得越来越强大嘛。啊， 是是。 那当然，对于我们2022年北京冬奥会，这个离我们越来越近的冬奥会，真的是非常的让大家期待 期待 啊。那泽豪能不能也跟我们说一说，你有什么样的期待？ 我就是我非常期待可以去冰场看冬奥会的冰球比赛，为我们中国队加油助威 啊。泽豪是期待能够到现场去给我们的中国队加油。 是是，而且我还期待在那个2022北京冬奥会之后有更多人喜欢上冰雪运动 啊。那的确还需要你的努力啊、嗯、比如说在你们学校就可以给更多的朋友们，更多的同学们去讲一讲，让他们去参与到这个项目当中来，对不对？ 嗯， 那妈妈呢？ 是，我也跟她一样的，首先作为球迷 对，您现在也是一个忠实粉丝、啊、 是是是，以前就是对，嗯，现在就是更加期待就是我们冬奥会的时候、嗯、去现场能够为咱们自己中国队的冰球健儿，其他的奥运健儿现场加油看比赛、 嗯、 去感受这种运动员们在赛场上的这种奥林匹克精神。 对， 这是非常难得的一次机会。 对， 然后也期待就是在冬奥会的时候能够让世界上更多的国家和人民能够看到，更加了解我们中国， 对， 我们北京， 嗯， 我们一个包容的自由的发展的现代化的北京， 双奥之城， 双奥之城对，是双奥，我们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双奥之城。 对， 无比期待。 是， 嗯，也是第三个期待，就是也是同样的期待，就是有更多的人能够喜欢上我们的冰雪运动、 嗯、 冰雪运动真的是它是不一样的，冰上项目它的速度比其他的运动要快得多、 嗯、 可以说是在速度与激情中去享受这种运动的快乐。 对， 也希望有更多人参与进来吧，让孩子在这种速度与激情之中去发现无限的可能。 对，那也是和泽豪他们一家、啊、我们一起共同去期待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到来。那今天也是非常感谢泽豪和妈妈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分享了他参与到冰球运动当中的故事。那也提醒各位收音机前的朋友继续锁定体育广播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我们的节目在下午的4:05和晚间的11:00还会分别有两次重播，明天咱们不见不散。谢谢 谢谢。 最后提醒您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哦。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 这里是北京， 是北京， 爱一座城，唱一首歌。 我家住在银河边， 听祖国的心脏， 用心动的歌声唱出我爱的北京。 这几千年的沉眠，聚拢一好友， 北京广播电视台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优秀作品推荐， 我有故事每个他， 让我们一起爱北京唱起来，敬请关注。 The host city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这一刻中华民族的冬奥梦想照进现实， 这一刻双奥之城的冰雪之旅开始启程。

在守候， 嘿呦嘿呦吼吼， 一直在守候， 直到世界的尽头， 它依然它依然好， 直到世界的尽头，值得去骄傲， 值得去骄傲。 即刷即住，自由呼吸，原装进口，就选德国都芳漆。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血虚萎黄，心烦不眠，眩晕心悸，肺燥咳嗽要调养。北京同仁堂阿胶补血滋阴润燥止血同仁堂果药。 以上为广告时间。 欢迎收听健康生活指数，我是王毅。今天午后开始，本市将再次迎来降雨天气，预计降雨断断续续可以持续到六号上午。降水过程中容易出现道路积水现象，驾车出行请不要贸然涉水，山区地质条件脆弱，不要前往地质灾害隐患区域，以免发生危险。具体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多云转阴有阵雨，北转东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7摄氏度，今天夜间阴有小雨，西部中雨，东转北风二三级，最低气温20摄氏度。频繁的降雨使得山区地质条件更加脆弱，登山气象指数为5级，近期不适宜外出登山。今天的气温在27到20度之间，白天舒适度气象指数为2，中午前后有些偏热，夜间舒适度气象指数为1，体感舒适。今天的紫外线气象指数为3，紫外线照射强度中等。感谢收听健康生活指数，体育广播祝您生活愉快。 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调频102.5兆赫 Sports Radio， 北京体育广播， 我的1025，北京体育广播， 动起来 ，Sports Radio。